宁愿被困这瀑布的下游，临病痛苦都不走，磨练这么久，不要难受，就像血红大海上海辟出泥路般都可以，沦落决心不可思议，宁愿没有希望永生自由，情陷到泥足深沟，无路怎么走，不要难受，就像被犹大出卖，这一生留待魔鬼收买，沦落至此也许不坏，由得我被他一双手抱起，一松开手跌死，一早将我豁出不顾忌，算了，请别去为我痛心疾首，别皱眉，花光了心机，我未看得起，如果我被他一开心抱起，一不小心跌死，不要紧张，从没太多顾忌，拍拍身上的细裤，以身试法更卑微，这种奇迹跌十次未死，不需费心神做我的护臂，宁愿没有希望永生自由，情陷到泥足深沟，无路怎么走，不要难受，就像被犹大出卖，这一生留待魔鬼收买，沦落至此也许不坏，由得我被他一双手抱起，出不顾忌，算了，请别去为我痛心疾首，别皱眉，花光了心机，我未看得起，如果我被他一开心抱起，一不小心跌死，不要紧张，从没太多顾忌，拍拍身上的细裤，以身试法更卑微，这种奇迹跌十次未死，不需费心神做我的护臂，这种奇迹跌十次未死，不需费心神做我的护臂。 唔食啦，唔該。